我独享一切而回想了你，时间倒转也无法收回，就算冒着想念的危险， So bad no one can stop her。 Hello Hello， 我想要她的一切，她的爱就是唯一的定律，她的处女我证明，变化无机会无法自拔。 Someone call the doctor， 快帮助我对我说，爱情这病上瘾 overdose， 四年的时间带着狂妄就开始折磨，慢慢越被你深深迷惑。Too much 是你 your love， 这是 overdose。Too much 是你 your love， 这是 overdose。 你轻轻地跳动我的肩。每次触碰都像是触电，心跳快到极限窒息的瞬间，找你叹了一口气。 Hello Hello， 这是唯一的解药，至少无法解脱的 destiny， 全身动脉沸腾着 yeah， 终于能驾驭这感觉。 想得到你 ，Someone call the doctor， 快帮助我对我说，爱情这病上瘾 overdose， 四年的时间带着狂妄就开始折磨，慢慢越被你深深迷惑。Too much 是你 your love， 这是 overdose。Too much 是你 your love， 这是 overdose。 所有人都在问着我，怎么我变了？ 这是 overdose。